南朝鲜的韩国日报5月8号发表一篇社论，表示谴责日本就把日军性奴资料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问题，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施加压力的低劣行为，并谴责当局对此未做出正确的应对。